2号boss 护寨统领沙暴，不像季郎那样挂了三把武器给人悬念。沙暴一手持剑，一手拿盾，在荣耀里就是典型的骑士武装。这一职业系是玩家特别讨厌应对的 NPC 之一。一来，骑士职业大多防高血厚，精神属性也不弱，拥有非常全面的防护能力；再来， 骑士系中的挑衅、吼叫一类的强制仇恨技能是对场面的很大干扰，不受控制的走位或是攻击举动，在团队配合中都有可能导致让场面失控。再来，就是 BOSS 时常会有的特点多职业，而同属骑士这一系的牧师和守护天使都是治疗职业，一旦还拥有这类技能，那更是对玩家的摧残了。 尤其目前这种背景条件下，刚开的副本越级开荒本就是对输出的一大考验，这种 BOSS 自然再一次提升了对输出的要求。叶修的君魔校上手略一试探，就一发现这沙暴确实是骑士职业无疑，尤其是用那盾牌掩护的时候，君魔校这种程度的攻击仿佛不存在一样。 这无疑加大了攻击的难度，必须要找到办法避过盾牌的掩护，才能保证输出效率。而且这种情况对于正面拉怪却又没有仇恨的君木校来说，难度更是大了许多。这个我们需要慢慢来。虽难对付，但以叶修的水平，当然还是很快找到了方案。比起上一个，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输出的质量和效率，丝毫不能放松。一寸灰的责任这次很重，墙块一定要恰到好处，尽可能获得最大收益，不要有浪费。明白。韩炎柔和包子也需要多注意和鬼阵的辅助来配合。朱烟霞这一次也需要大胆一点，还有媚光，尽可能选战斗力强的召唤手出阵嘛。不过同时也要兼顾法力的消耗和攻击效率，数量还是控制在5只以内吧。 多了可能会造成浪费， 慢一些不怕，效率一定要有效率。 如果他会治疗类技能呢？那需要快速的输出去压制，节奏太慢的话，恐怕还是撑不下去。先看能不能打断吧，不能我们再说。叶修虽然并不是没考虑到这一点，只是先猜想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治疗法术当然是以打断优先。 打断你来，我来。随后，战斗进入了正式的阶段。在之前对叶修操纵君莫笑试探的阶段，沙暴只是显露了他强大的防护能力，仇恨类技能还有治疗类技能，恐怕因为只是一对一且没有受到太大伤害的原因，并没有去使用。现在所有人一拥而上了，情况很有可能不一样。 但仇恨类技能只能靠精神属性或是相应的技能去防护，除此没有防御手段，而这一类的技能目前星星战队的职业构成中完全没有，所以根本就不用多说了。真要出了招，再看是哪个中了，再根据具体情况去应对吧。结果事实的发展却比叶修料想的情况要好一些。 仇恨类技能一直没有出现，治疗类的法术倒是使用了，但是可被打断的。那么在叶修这等水准的控制下，沙暴的治疗系法术就基本和不存在一样了。叶修最大的麻烦其实还在如何正面迎接沙暴盾牌的情况下，保障有效的输出来稳固仇恨。他这种输出拉仇恨的方式，一旦发生了 OT， 压力也会特别大，因为没有专业的仇恨类技能，再想拉回仇恨，只能再制造新的 OT。但 OT 这种情况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并不是说这个角色的仇恨大于另一个就立刻 OT。真要是这样的话，大家利用相近的输出将仇恨控制在一个水平线，然后你高一下，我高一下。 两个远程职业如此有节奏的互换攻击的话，岂不是随便就把 BOSS 玩弄于折返跑了？ 所以正常情况下想制造 OT 也得是超过当前仇恨目标的仇恨值一定的百分比才会发生。所以想用 OT 拉回 OT， 哪怕是 OT 目标停止攻击也得花费一些时间。月修千般仔细，就是不想发生这样的情况，否则救场过程中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每个人各司其职，依照叶修的安排进行着攻击，叶修也控制得很好，牢牢抓稳了 BOSS 的仇恨。瞅着沙暴生命的下降和众人法力的消耗，叶修心中也是捏着一把汗，这看起来真的有点勉强。 喂，法术药剂的节奏也注意掌握好了， 叶修说着。副本相比起竞技场最大的好处是药剂使用是只受药物冷却限制的，掌握好节奏，用药剂可以延长很高的战斗时间。本就知道越级开荒新本的难度，这种准备叶修他们当然还是做了的。每个角色身上的药剂都十分充足，此时此刻毫不吝惜的使用还不够，用药也要讲究效率。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沙暴的生命也在缓缓地流失着，消耗战尤其考验玩家的稳定和集中力，所有人丝毫不敢放松地认真执行了约40分钟冷静而又有效率的攻击，沙暴的生命值终于临近了10%。 照旧，临近时所有人退开，小枪进行最后一击。 同样未知的红血暴走自然也是一样的对付策略。眼看红血的最后一刻，所有人退开，武臣的小枪最终一击落下的同时，叶修的军魔校也要敏捷地回避着。同样是卫星射线，一击落下，沙暴高举盾牌相迎，但这防护手段早在意料之中，这一击卫星射线即便有了盾牌防护削弱伤害，也足够将沙暴的生命伤至只剩10%。啪！一声脆响，卫星射线直击沙暴那面盾牌，居然直接将盾牌轰得四分五裂。众人目瞪口呆中，也一起一号 BOSS 先锋季狼在被打到红血的时候，手中的战矛也被崩断。这个副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信号提醒玩家 BOSS 要暴走了吧。沙暴的暴走会是什么？大家都瞪大了眼，就见沙暴咆哮着，没了盾牌的左手和右手并排握到了剑柄上，跟着双目赤血，浑身赤红，但头发好像都隐隐散发出了红光。 狂剑士， 微臣的经验也不是假的，一看这架势已经做出判断，这种状态特别像是狂剑士在被动技能血气唤醒的辅助下生命达到低谷，然后又开了狂暴的战斗状态。 我先试试， 叶修没有经验主义，依照之前稳妥的思路，君莫笑冲上去后迎接到的果然是速度攻击都大为强化的沙暴，连忙几记疯狂的斩击，连叶修都有些狼狈地操作着君莫笑满地打滚，特别被动。叶修不动声色，就这样又是坚持了一会儿，看到沙暴真的再无什么大招后，立即出招招呼： 是狂剑士，大家都别客气，全力招呼吧。 狂剑士这种状态下战斗力固然是大幅度上升，但防护能力却会被大幅度削弱。这二号 BOSS 前后是走了一个极端，之前防护之力超强，红血后却又是攻击能力爆发。别看整个过程中似乎未遇之前季狼最后迎风一刀斩时那样的险情，但这二号 BOSS 的难度远在季狼之上，但因为太多的难度全都是为难了君莫笑，其他人倒是显得特别安逸。要是换个人来到 MT， 沙暴的难缠将会让所有人感到窒息。防御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沙暴这澎湃的战斗力存活的时间极短暂， 在一干人飞快的狂攻下，生命很快被压到最低。 注意留守！ 叶修连忙叫了出来，众人特别统一的就停止了攻击。结果这时候莫凡的毁人不倦却是没有刹住，在叶修叫停的同时，连续两个技能落到了沙宝身上，直接完成了最后一击。不过看到沙宝的生命直接就被清到了零后，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这个 boss 看来是没有临死之前挣扎一下的见招了。虽然如此，莫凡的冒失却让大家没少送白眼过去。对于这家伙本来就没谁有什么好感，这时候出了境况，自然同情的人少，鄙视的人多了。莫凡自己心里也清楚，所有人鄙视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回望，但显然有所察觉，脑袋不自由地略低了几分，神色也闪过了一丝尴尬。系统公告照旧发出了，二号 boss 护寨统领沙暴再被拿下。世界频道上自然又是一片哗然，俱乐部工会的头头们再度咬牙切齿，各种诅咒，完了却还是无可奈何。这次陈国招呼了一声，就特别自觉地跑去摸装备了。装备同样是一紫一蓝，不过这次都是战队职业可用的。不过看了属性后，大家觉得比起他们角色使用的橙装还是有些鸡肋，可有可无。 哎呀，为什么不出橙装呢？ 陈国叹息着，显然也知道这些装备对他们实力提升帮助不大。 橙装会有的，哪那么容易？两个首杀呀，这种奖励还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橙装或者稀有材料的。 陈国顿时反应过来，野兔 boss 的爆出是比副本 boss 甚至副本隐藏 boss 都要高端一个档次的，但是副本记录的奖励却和野兔 boss 完全一个层次，而现在单个 boss 都有首杀记录，真正华丽的奖励是在出副本之后啊。陈国激动了，不过叶修可没陪着他在这儿口水，又是输出统计一发后平静地说，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阶段的输出统计。